你好，我是公园学。今天我们继续语义分析的内容，看看如何做上下文相关情况的处理。我们知道啊，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这段进行的处理都是上下文无关的。可仅凭上下文无关的处理是不能完成一门强大的语言的。比如，先声明变量，再用变量，这是典型的上下文相关的情况。我们肯定不能用上下文无关文法来表达这种情况，所以语法分析这段处理不了这个问题。只能在语义分析这段处理。语义分析的本质啊，就是针对上下文相关的情况做处理。我们之前讲到的作用域是一种上下文相关的情况，因为如果作用域不同，能使用的变量也是不同的，类型系统也是一种上下文相关的情况。类型推导和类型解查都要基于上下文中相关的 AST 节点。在本节课，我们再讲两个这样的场景，引用的消解左值和右值，然后再介绍上下文相关情况分析的一种方法，属性计算。这样你会把语义分析就是上下文处理的本质掌握得更清楚，并掌握属性计算这个强大的方法。我们先来说说引用的消解这个场景。在程序里使用变量、函数、类等符号时，我们需要知道它们指的是谁，要能对应到定义它们的地方。从文稿中的这段代码中，你能清晰地看到，当使用变量 A 时，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全局变量 A 还是 for 函数中的本地变量 A。 因为不同作用域里可能有相同名称的变量，所以必须找到正确的那个。这个过程可以叫引用消解。在集成开发环境中，当我们点击一个变量、函数和类的时候，可以跳到定义它们的地方。另一方面，当我们重构了一个变量名称、方法名称和类名称的时候，所有引用它的地方都会同步修改，这是因为 IDE 分析了符号之间的交叉引用关系。函数的引用消解比变量的引用消解还要更复杂一些，它不仅要比对函数名称，还要比较参数和返回值。我们在把函数提升为一等公民的时候，提到函数类型的概念，两个函数的类型相同，需要返回值、参数个数、每个参数的类型都能匹配得上才行。在面向对象编程的语言中，函数引用的消解也很复杂。当一个参数需要一个对象的时候，程序中提供其子类的一个实例也是可以的，也就是子类可以用在所有需要父类的地方。在 C 加加语言中，引用的消解还要更加复杂，它还要考虑某个实参是否能够被自动转换成形参所需要的类型。比如在一个需要 double 类型的地方，你可以给它传一个 int 类型。命名空间也是做引用消解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像 Java、 C++ 都支持命名空间，如果在代码前头引入了某个命名空间，我们就可以直接引用里面的符号，否则需要冠以命名空间。而做引用消解可能会产生几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解释出了准确的引用关系，第二个结果呢，是发现有重复定义，第三个呢，就是引用失败了，就是没找到。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两个不同命名空间中都有相同名称的符号，那么编程者需要明确指定到底是哪个。在 PlayScript 中，引用的消解的结果被存到了 annotated tree.java 类中的 symbol of node 属性中去了。从它可以查到某个 AST 节点引用的到底是哪个变量和函数，然后再运行其正确的执行。你可以看一下代码，了解引用消解和使用的过程。了解完引用的消解之后，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左值和右值。在开发编译器和解释器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左值和右值的问题。比如在 PlayScript 的 astevaluate.java 类中，我们在 visit primary 节点可以对变量求值。如果是 a 加3这么个语句中的 a，把 A 变量的值取出来就好了。可是如果针对的是赋值语句， A 在等号的左边，比如 A 等于 3， 怎么对 A 求值呢？假设 A 变量原来的值是 4， 如果还是把它的值取出来，那么成了3等于 4， 这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不能把 A 的值取出来，而是应该取出 A 的地址，或者说 A 的引用，然后赋值操作把3这个值写到 A 的内存地址。这个时候我们说取出来的是 A 的左值。左值最早是在 C 语言里提出的， 通常出现在表达式的左边，如副词语句的左边。左值取的是变量的地址。获得地址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新值写进去了。与左值对应的是右值，右值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值，不是地址。在上面这两种情况下呀，变量 A 在 AEST 中都是对应同一个节点，也就是 primary 节点。那这个节点求值时，是该返回左值呢，还是右值呢？这要借助上下文来分析和处理。如果这个 primary 节点存在于几种情况之中，那么就要去左值。这些情况包括赋值表达式的左边，带有初始化的变量声明语句中的变量啊，当给函数形态赋值的时候啊，像加加和减减啊这样的一元操作符的时候啊，还有其他需要改变变量内容的操作。在讨论 primary 节点在哪种情况下去左值时，我们可以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表达式都能生成一个合格的左值，也就是说出现在赋值语句左边的必须是能够获得左值的表达式，比如一个变量是可以的，一个类的属性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一个常量或者是2加3这样的表达式在赋值符号的左边，那就不行。所以判断表达式能否生成一个合格的左值也是语义解查的一项工作。借上节课讲过的 S 属性和 I 属性的概念，我们把刚才说的两种情况总结成 primary 节点的两个属性。你可以判断一下这两个属性是 S 属性还是 I 属性。属性一，某 primary 节点求值时是否应该求左值。属性二，某 primary 节点求值时能否求出左值。你可能发现了，这跟我们例行解查有点相似，一个是 I 属性，一个是 S 属性，两个一比对就能解查出左值的表达式是否合法。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出，处理上下文相关的情况经常用属性计算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如何做属性计算。属性计算是做上下文分析或者说做语义分析的一种算法。按照属性计算的视角啊，我们之前所处理的各种语义分析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对 AST 节点的某个属性进行计算。比如针对求左值场景中的 primary 节点，它需要计算的属性有很多，比如它的变量定义是哪个呀，它的类型是什么呀，它的作用域是什么呀，这个节点求值时是否该返回左值，能否正确的返回一个左值，那么它的值是什么呢？从属性计算的角度来看，对表达式求值或者运行脚本，只是去计算 AST 节点的 value 属性， value 这个属性能够计算，其他属性当然也能计算。属性计算需要用到属性文法，在词法语法分析阶段，我们分别学习了正则文法和上下文无关文法，在语义分析阶段，我们要了解的是属性文法。属性文法的主要思路是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开拓者高德纳在他的论文中提出的，他是在上下文无关文法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强，使之能够计算属性值。你可以看一看我放在文稿中的例子，这个例子是用上下文无关文法表达加法和乘法运算，然后再看一看对 value 属性进行计算的属性文法。利用属性文法呀，我们可以定义规则，然后用工具自动实现对属性的计算。有同学曾经问，我们在解析表达式2加3的时候得到一个 AST， 但我怎么知道它运算的时候是做加法呢？因为我们可以在语法规则的基础上制定属性文法，在解析语法的过程中或者形成 AST 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属性文法的规则做属性计算。比如在 Antler 中，你可以在语法规则文件中插入一些代码，在语法分析的过程中执行你的代码，完成一些必要的计算。总结一下属性计算的特点，它是会基于语法规则增加一些与语义处理有关的规则，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语义规则的定义叫做语法指导的定义，如果变成计算动作就叫做语法指导的翻译。属性计算可以伴随着语法分析的过程一起进行，也可以在做完语法分析以后再进行，这两个阶段不一定完全切分开，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在语法分析的时候做一些属性计算，然后把计算结果反馈给语法分析的逻辑，帮助语法分析更好的执行。这是在工程实践中会用到的一个技巧，我在这里稍微做了一个延展，帮大家开拓一下思路， 免得把知识学得太固化了。那么在解析语法的时候，如何同时做属性计算呢？我们知道解析语法的过程是逐步建立 AST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某个节点的属性所依赖的其他节点可能被创建出来了。比如在递归下降算法中，当某个节点建立完毕以后，它的所有子节点也已经建立完毕了，所以 S 属性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同时因为语法解析是从左向右进行的，它左边的兄弟节点也都建立起来了。如果某个属性的计算除了可能依赖子节点以外，只依赖左边的兄弟节点，不依赖右边的，这种属性就叫做 L 属性，它比 S 属性的范围更大一些，包含了部分的 I 属性。由于我们常用的语法分析的算法都是从左向右进行的，所以就很适合一边解析语法一边计算 L 属性。比如 C 语言和 Java 语言进行类型分析都可以用 L 属性的计算来实现，因为这两门语言的类型要么是从下往上综合出来的，属于 S 属性，要么是在做变量声明的时候有声明中的变量类型决定的，类型节点在变量的左边分支。那问题来了， Go 语言的类型声明是放在变量后面的，这意味着类型节点也一定是在右边的，那就不符合 L 属性的文法了。那也没关系，我们没必要在语法分析阶段把属性全都计算出来，等到语法分析完毕后再对 AST 编理一下就好了，这时所有的节点都有了，计算属性也不是难事了。在我们的 PlayScript 语言中就采取了这种策略，实际上为了让算法更清晰，我把语义分析过程拆成了好几个任务，对 AST 做了多次便利。第一遍是类型和作用域的解析，把自定义类、函数和作用域的数都解析出来。这么做的好处是你可以使用在前声明在后，比如你声明一个 memo 对象，而 memo 类的定义是在后面才出现的。在定义一个类的时候，对于类的成员也会出现使用在声明之前的情况，把类型解析先扫描一遍就能方便的支持这个特性。在写属性计算的算法时候啊，计算的顺序可能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某属性的计算可能要依赖别的节点的属性先计算完。我们讨论的 S 属性、 I 属性和 L 属性都是在考虑计算顺序，像使用在前声明在后这种情况就更要特殊处理了。第二遍是类型的消解，把所有出现引用到类型的地方都消解掉，比如变量声明、函数参数声明、类的继承等等。做完消解以后，我们针对 memo m 这样的语句就明确的知道了 m 的类型，这实际上是对 i 属性 的类型的计算。第三遍是引用的消解和 s 属性的类型推导，这个时候我们对所有的变量、函数调用都会跟它的定义关联起来，并且完成了所有的类型计算。第四遍是做类型检查，比如当赋值语句左右两边的类型不兼容的时候就可以报错。第五遍是做一些语义合法性的检查，比如 break 只能出现在循环语句中，某个函数声明了返回值就一定要有 return 语句等等。语义分析的结果保存在 annotated tree.java 类里，意思是被标注了属性的语法树。注意这些属性在数据结构上并不一定是 AST 节点的属性，我们可以借助 map 等数据结构来存储，只是在概念上这些属性还是标注在数节点上的。文稿中我放了段 annotated tree 类的结构，你可以看看，而且我建议你看看这些语义分析的代码，了解一下如何保证语义分析的全面性。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带你继续了解了语义分析的相关知识，比如语义分析的本质是对上下文相关情况的处理，能做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所做不到的事情。了解了引用消解、左值和右值的场景，可以增加对语义分析的直观理解。掌握属性计算和属性文法，可以使我们用更加形式化、更清晰的算法来完成语义分析的任务。在我看来，语义分析这个阶段十分重要，因为词法和语法都有很固定的套路，甚至都可以工具化的实现。但语言设计的核心在于语义，特别是要让语义适合所解决的问题，比如 SQL 语言针对的是数据库的操作，那就充分满足这个目标就好了。我们在前端技术的应用篇中也会复盘讨论这个问题，不断实现认知的迭代升级。 很多学员想做一个自己领域的 DSL， 学习了这几讲的语义分析内容之后，你会更好的做语义特性的设计与取舍，也会对如何完成语义分析有着更清晰的思路。接下来是思考时间，基于你所熟悉的语言来说说，你觉得在语义分析阶段还有哪些上下文处理工作要做，需要计算哪些属性，它们是 I 属性还是 S 属性，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思考练习很有意思，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发现。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